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您好 ，Music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 最热、最新、最好听。 正在分析数据，请稍后。分析成功，已为您打开 FM 98.2。 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留下了，在哪里离 着，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无论输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真的自由了。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这一层玻璃跟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是关于你。没什么准备，一张琴，和着这声音，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失了，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没有那顾虑，唱一首歌给你听，只关于你。有什么关系，这声音适合的频率，我多么想告诉你，我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愿意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失了。 私奔， 跟我走吧，我们去巴黎铁塔，我们去布拉格桥下，我们去最浪漫最动人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那张照片中的倒影是你最想要去的吗？如果是这样， 第四名，曾曦，讲真的。 讲真的，会不会？ 三名，王贝车，陷阱。 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一个人在夜里想得太多，离开我你的生活不再寂寞。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 第二名 Only Mercy That Girl。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I keep saying no, there's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close to me. Now I know you gotta 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body. Can't let them get away, although you don't wanna end up sorry the way that I'm feeling every day. No, no, no, no, there's no hope for the broken heart. No, no, no, no, there's no hope for the broken.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my fault, 'cause I said I need space. 566浪人琵琶。 这样的小城市，我不会来几次。小城市的故事，黑夜里最相似。 身边不停的微笑，开着有意无意暧昧的玩笑，生怕周围朋友察觉到。我能想象他对你有多重要，你可知道我嫉妒到不能熬，喝到得意忘形时才敢拥抱，这是为了友谊，谁知道？我不能再忍受，做个段子手，我不能再奢求你的温柔，就算从始至终，或者是个小丑，其实我。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FM 98.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轻轻地唱。 爱情一望无际，没有规矩，没有习题，自由的你，我明白你的关系，没有停止，你的爱情很贴心，没有休息，没有暂停，真实的你，我知道你尝试带我去，我曾经漫不经心拒绝你，这么长一段才知道世界会变幻，这么长一段才知道你陪我到现在，用这么长一段我的眼泪你收藏起来，这么长一段才知道不离不弃的爱，

力 music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薛之谦《怪咖》。第四名，二柯，藏着。 镜子里藏着红灯，藏着你的温柔，你的体温消失了，不见了。也学会藏着，藏着我的悔恨。可是我好想你，你在哪里？找不到了，黑夜太多，寂寞重温着，反复反映有你的生活。 李荣浩，年少有为。 先勇敢，喜欢你是我最深的不安，其余的心事请你就别管。 第二名，尤长靖，昨日清空。第一名，王源 The Wrong Things。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 and why I'm embarrassed to confessI'm not strong enough to let you go. The wrong things feel so right. Sometimes the light shines bright at night. Sometimes the truth's a lie. But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 I say fine. So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 I say fineWon't you please don't ask me how I am? So I will lie, say I'm fine. 路灯下的恋人，多